好啦，咁啊讲下呢套先啦。咁啊呢套系阿芬芬介绍我哋嘅，上个礼拜。 我唔系 话 咩介 绍 嘅， 我见到 新 戏 啊， 即系芬芬 讲 咧，我 完全冇 偷画 面。 吓，即系我就唔知啦，将咩嘢？咁啊话个名啊，好似好吸引啊，咩少女救地球？ 呢个系香港呢个嘅译名。 系啦，咁佢另外又唔同嘅喎，系咪另外又叫做咩少女地球拯救者嗰个？ 台湾应该就叫少女地球守护者嘅。 啊，守护者系啦，咁台湾又唔同，日本咧又有另一个名嘅喎。 系。 吓。 喺日本又有名。 系佢咩咩地球最后之少女啊嘛。 日本系啊。 系啦，嗱呢个咧，后 之少女 呢个咧系听落更加过瘾嘅，你听好似啲哇好正喎，好似啲动漫咁喎，系咪？ 动画咁 啊， 哇，系咪 ？OK， 咁啊好啦，咁啊个佢个实质原本个英文名叫咩咧？咁我初以为系咪叫艾琳啊？系咯，因为不打怕 就 系，系嘛？系咯，全 CG 动画啦，系嘛 ，I 零系嘛咁啊，咁啊唔系零嚟嘅，原来嗰系 O， 系 I O，、 哦、 但系都错嘅，佢唔系英文字母，原来个名嚟嘅，真系 I O 咁啊，原来系叫 E O 啊，佢 I O 都得嘅，你点读啦吓？咁其实系个女神嚟嘅 ，OK， 哦， 系即系 Isis 咁女神啊，系咯 ，E O。咁其实系咩嚟嘅咧？就是、土卫一号啊，即系土星嘅一号卫星。即係一號月球嚇，咁佢哋後來改咗個名叫 Eo 啊嘛，即係發現嗰陣就冇嘅，俾個 number 佢，咁所以叫土衛一號，咁亦即係呢個高達係嘛 ，Cosmos 入邊有提過嘅。 哦，呢、這個土衛一號成日喺科幻片都會。 係都係2001都係咪？坦白都有。 我成日話去即係遠征地、遠征外太空啊、外宇宙都會做呢個做踏腳石。 係啦，用嚟做一個殖民星又好、基地又好咁樣啦，係啦。 經常性都有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就變成咗呢個戲個名，原來就係咁樣嚟嘅咁樣。咦咦正喎、啊，即係講呢個人類移民計劃定做乜嘢喎，係咪？咁啊應該地古仔 都仲係講緊呢樣。 啊唔係，即係你會估啊？呢、這個故事係咪睇怕都發生喺呢個土衛一號啦？係咪、啊、你叫得呢個名？係 啊， 係啦、 啊， 但係咧成套戲咧係冇去過，就死咗出現過，就係佢哋講嘅啫。 係 係啦，咁啊成套戲咧，但係佢真係好忠於嗰個戲名啊！真係地球最後的少女，我而家直譯係咩意思？就係得個地球同埋有個少女， 係啦， 仲有個黑人嘅， 係 後中途嘅有個黑人啦，係啦， 係啦， 咁啊介紹下先嚇，個少女係邊個嚟㗎咧？咁你有冇興趣睇都要睇佢邊個啫？咁其實都唔係做 睇過佢上一套戲啊，真係冇乜興趣再睇㗎啦。其實 咁呢度好啲啦，呢度已經係啦，即係上一套戲咧，直情都係 Netflix 嘅，即係抌咗 Netflix 嘅電影應該咁講。係 經典名作啊！ 哇，係啦，好經典嘅名作嘅改編做，即係動漫啊，改編做呢、這個。又系鬼佬戏嘅，就系、是、呢个死亡笔记。咦咦，佢做咩嘢咧？哦，就系、是、阿尼海沙啦。 哦， 不过咧你唔会认得噶啦，因为都唔系咁嘅样嘅。O K。 喂，好似呢一套就靓啲个样。 啊，呢套好好多，嗰、哦、套系即系好似啊，即系嗰套，因为佢嗰套系唔系我哋平时理解嘅尼海沙嚟噶嘛？佢嗰个好似系黑暗版嚟嘅，系咯。 啊，即 系佢哋个解释就系其实佢嗰个角色系更加似夜神月过个夜神月嘅。 系， 系啊！佢话佢个原型反而系本来嘅夜神月多啲嘅，吓佢个夜神月反而系好人嚟噶嘛，佢呢度啊变咗啊，系啦系啦。咁嗱，咁啊唔好理啦，因为我哋都揾唔到有啲咩讲咗出嚟，大家会知嘅嘢啊。咁即嘅作品啊，咁呢套应该知啦，最少系咪？咁佢就系嗰个尼海沙，咁其实就系啲女 model 嚟嘅，原本系就系咁啦 ，model 世家添啊，佢本身啲父母都系嘅，咁所以就即应该有一定嘅台型啦，系啦。咁啊，咁另外個黑鬼中途出現，哇！即係嗰度冇人嘅咧，嗰、這個地球都真係大鑊嚇。咁黑鬼邊個咧？咁就係大家都應該識嘅，就係、是、睇復仇者。咦咦，復仇者邊個啊 ？Samuel Jackson？ 唔係， 企喺美國隊長隔離嗰個。 係咪黑口？係 啊， 黑人啊嘛，我哋講咗黑人啊嘛。 識飛嘅喎。 都唔係好多啫，係嘛？都唔係。咁邊個咧？咁就係 Falcon 啦。咁样即系你真系啲配到唔配嗱，即系话咧呢套戏啊，其实揾埋啲人咧都系啲平时啲老配啊， 做老配 系啊， 仲要都唔系话好多。 女主角下一套戏有劲喎，下一套戏就 系系啦，边套咧？ 个女主角下一套戏叫个又未有中文名啦，就叫做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啊。 啊，呢个有中文名啊，叫做荷里活杀人事件啊。 哦， 大家唔好搞錯，唔係荷里活有個大佬千啊，唔係嗰度啊，冇鄭則仕，有個唔係 咁勁喎，真係。 呢個邊個做導演嘅咧？嗰套你話係《塔倫天奴》係咪？如果我冇搞錯， 塔倫天奴做導演，哇 正 喎，係套戲勁啦嚇，擔演嘅即係當然有呢、這個一定有嘅呢、這個咩啦係嘛？邊個做咧？迪卡比奧， 迪卡比奧啦， 係啦嗰啲啦，係啦係啦， 又有 Brad Pitt 啦， 哇！ 即係呢個女都應該睇法就係配嚟嘅啫，你放心啦，係 OK， 有份演 OK， 有份啫。 嚟緊另一套戲啊，佢同阿 Falcon 都真係喺同一套戲，再嚟一套戲，不過我都係我唔記得咗叫咩啦 ，OK， 再有嘅，咁即係呢條女都叫做繼續老配啦 ，OK， 好。咁其實咧，如果你聽完咧，原先係邊個做嘅，你仲失望嘅會嚇，咁啊，即係你唔係啊，即係意思你依家會仲失望啊，因為原先呢個 project 咧開嗰陣咧就係 Ellie Fanning 啊。即係阿瑞公主係咪？雖然都唔係話係，即係大家覺得好乜嘢，係唔就唔係 Emma Stone 又唔係阿苗麗又唔係邊個都咁，但係喂其實都好啲啊，起碼嗰個都平時都做女主角嘅，啊，咁都算係做嗰班後生女嚟講都算係其中一個算有啲名嘅喺美國嚇， 嗯， 係啊 ，Ellie Fanning 嘅 call 唔 call 唔 call 都係邊個啊？瑞公主喎、啊， 瑞公主，我淨係記得瑞公主啫，都 係咯，係咯，係咯，即係以前咩 Super Egg 啊，咩嗰度叫咩啊？ 即係啊 ，Super Egg 啊，嗰、那個咯 ，Super Egg 叫咩啊？即係阿 J J Abram， 佢成班靚仔去拍百米嚟，跟住整到怪物， 有外星人嗰套， 係啊，係啦、啊，係啦、啊，嗰套啦，我老主角，即係其實好多戲嘅，都好多戲嘅嚇。咁啊，嗰個做嘅原本係就係做呢個少女啦，地球上啲少女，哇，好似好啲喎，好似。個感覺多係咪啊？咁啊，另外個男嘅係邊個咧？唔係黑人嚟嘅，即係而家又洗黑咗啦。而家唔係洗白嘅，係、哦、洗黑。OK， 係因為根據嚟緊都話黑豹好大機會會攞呢、這個係咪 Best Picture 啊？成話 嚇唔係啊？化 嚇唔係因為起碼佢入到圍先啦嘛。 係 即有入到圍就有機會啦，係咪？入圍都入唔到就冇機會啦。咁好多戲都竟然唔能夠入圍，而黑豹得喎。 係啊， 咪即係好似佢話唯一套啊，即係 Marvel 電影可以入到圍嘅，竟然 係 唔知點解 ？OK， 咁真係左膠勢力盛行之下咧，咁呢個角色就由原本即係 Ellie Fanning 得邊個咧？就 Rose One 啊，即係呢個俠道一號星球大戰啦 ，Star Wars 啊 ，Rose One 俠道一號個男主角做嘅，原本呢、這個另外嗰條佬係。咁絕對係啊，就即係唔其實係咪嗰個都好似係咪墨西哥定係咩嘅咧？我又唔記得啦，係咪？即係好似 都係嗰啲南美洲演員 係，但係佢就未至於係黑人 ，OK？ 唔係，都係有，即係都算有顏色㗎啦。 係啦，但係我哋睇落去咧，你都覺得都起碼係鬼啲嘅，係咪？ 係。 佢冇黑㗎，佢你睇我唔知佢唔講，我以為白鬼嚟啊，係咪先？唔係你講嗰啲係拉丁裔啫嘛，拉丁裔好多啦，嗰啲好多好靚仔嗰啲拉丁裔嘅，唔好黑㗎佢哋，即係拉丁裔有啲叫啲西班牙血統嚟㗎，大佬你以為佢哋係咯？即係墨西哥唔係一定黑嘅，墨西哥都有好多種嘅咁都係的確佢都揾咗啲少少，即係比較係呢邊係佢都唔想揾一個歐洲白人咁，但係今次黑埋，而家改完之後黑埋。咁連個導演啊咩都轉曬㗎啦，咁台前幕後都大轉嘅呢一套嘢 ，OK？ 嗱咁你睇翻資料啦 ，OK？ 我都唔記得係邊鬼個拉頭男邊個暴招手啦，我唔理佢啦 ，OK？ 係咁，所以而家就係咁嘅，即係跌鍋嘅。其實而家你睇出嚟呢個版本其實係 OK 嗱，好啦，咁呢個咧好似係咪都係有小説㗎？好似原本有冇㗎？資料有冇咁講？ 冇講都話有小説， 冇嘅，哦，即係可能係原創係嘛？ 装咁啊， 国泰冇提咁。O K， 得，好啦，喂，咁啊讲乜 Q 嘢嘅咧？咁咩地球最后少女咁吓？咁仲有啊？你预咗吓？系两人一景啦、啊，如果系咁啫，系咪？ 啊，的确系啦。 系啦，你唔好话喂地球喎、啊，佢地球啫，但佢绝大部分咧就系讲佢匿埋咗上佢哋嗰个山顶啊，因为佢得嗰度咧啲空气系正常啲吓，咁佢就喺佢嗰个 cam 里边。 縮形咁嘅款嘅啫 ，OK， 咁啊咁啊做曬成套戲咁滯啊，佢開頭同嬲尾咧有落翻去城市度，即係去抄嘢嘅啫 ，OK， 唔係你咪當佢有支風之谷咁咯，其實開頭佢抄嘢嘅，一定係㗎，你預咗得㗎啦嚇，你星戰啊七都係咁啦，開頭抄嘢十方啊嘛，抄完就唔抄㗎啦，大部分即成跟住成對都唔喺嗰度，跟住臨尾佢又要落去抄過嘅，即係前後嘅啫 ，OK， 嚇咁一陣講埋講埋啦 ，OK， 好咁啊。嗯，咁头先嗰堆嘢有冇想讲啲乜嘢啊？大家有冇补充？ 未有字。 好，咁啊，分分讲下个古仔啊，大概个古仔系咩啦？ 大概佢就话咧，未来啦，一定系讲未来啦，就个地球咧已经开始污染啊，同埋啲空气开始呼吸唔到啊，人类系。咁啊，冇计啦，咁啊，唯有向外星出发就。 佢如果系有毒喺空气，唔止系。 就唔可能有。 系啊，有毒。 唔单止系人类啊，其实所有嘅生物都唔能够生存啊，其实系。 你当有少少风之谷开头咁啊，即系啊。 啊，直头你可以话连昆虫都唔可能生存噶啦，嗰阵时系。 系啦。 即系蜜蜂，我哋而家最成日都系讲蜜蜂，一路减少就系我呢个地球就一路好似病咗咁样啊嘛，其实。咁佢差唔多就地毒讲嘅地球差唔多病死啦，咁人类又唯有移民去外星咁样。 系啊。 咁但系就。這個女主角的老豆都是一個科學家來的，但他就覺得地球應該只不過是經歷了一些重病啊，未來應該會慢慢會好返的，同埋慢慢會人類會適應返的，咁他就死守在這個地球上，就做好多實驗啊，咁他亦都有啲追隨者嘅，亦都唔願上太空移民，咁個女仔就最尾就留返喺度同佢老豆一齊。咁老豆亦都過咗幾年，亦都死咗啦。咁啊，剩翻佢一個，咁啊留低佢喺度，就都佢又唔肯離開。我都唔明佢係咪唔想離開地球咧？其實係 嚇， 定係佢要守護一啲佢老豆嗰啲咁嘅研究咁嘅，好似係講緊佢。咁佢就講佢已經地球就嚟玩完啦。咁啊喺呢個時候咧，咁啊飛鷹啊獵鷹就出現啦。原來佢就係、是。受到呢個女主角嘅老豆影響，話要留喺地球，點知就累死咗佢老婆，咁佢又諗住嚟揾佢老豆，揾阿女主角個老豆算帳嘅。咁就結果就去到阿女主角個 camp 度，咁佢又發覺原來地球嘅移民船最後嗰只咧，就冇幾耐會出發，咁佢哋決定兩個人一齊出發去最後嗰只上移民船嗰個太空船嗰度。咁就呢個完成呢個旅程，咁大約就係講呢啲嘢嘅啫。 啊，佢個設定係啊， 嚇就係咁。 嗱，咁中間一大段時間啦，阿黑鬼去咗佢去咗個山頂個 camp 之後，嗰段戲發生過咩事啊？ 佢哋都係不斷喺度互相有交流啊，又互相即係我覺得佢哋喺度，其實我都唔知佢哋搞乜喺度。 傾下偈咁樣。 咁你要解釋下俾我，我真係冇。佢中間 冇嘅，冇嘅，冇嘅，冇乜嘢。我問佢有冇睇到啲乜嘢啫。 嗱， 你頭先講嗰堆決定咧，就係大前部，即係喺前邊已經發生咗嘅啦。唔係話呢個唔係個古仔個核心嚟，嚇。 嗯。 個核心就喺佢個西入邊，即係個女主同個黑鬼中間講嗰啲嘢啦。咁嗰啲我都冇乜心機啊，我都係咁飛啊，冇辦法啊。係 啊。 嗯，係啊。其實唔係好重要啊，講真啊。嗯， 係啊。 嗯。哇！咁啊，最後咧，嚇點樣？你問問講。 哦，我想講啊，佢阿獵鷹其實講咗一個故事俾個女主角聽，就係、是、講人類會互相揾到對方嘅一個寓言故事。咁其實我呢個故事就係講緊佢哋兩個。 咩叫做人類互相揾到對方咩故事？ 佢話呢個傳說話人類早期咧係有兩個頭、四隻手、四隻腳嘅。 哦，呢啲。 但係因為。受到咩天神嘅懲罰，所以就啄開佢哋，所以就兩個人會互相吸引，結果喺翻埋一齊，即係會有呢個咁嘅寓言故事咁樣咯。佢獵鷹就講俾呢個女仔聽咁樣。 嗱，其實嗰個女仔咧，唔係冇仔嘅，但係佢條仔咧就已經走咗啦。佢就喺嗰個咁嘅伊俄嗰個衛星度。 太空站啦，佢哋嗰度應該係嚇。 唔係太空站，佢喺嗰度嘅。喺个星度嘅吓， 嗯嗯， 吓咪太空站唔系个星噶嘛，等佢睇太空噶嘛， 系， 咁佢就成日叫佢嚟嘅，咁又話佢哋嚟緊呢又會再有一個移民船隊嘅，即係其實嗰度呢只不過一個橋頭堡嚟啫，咁佢哋真係呢會佢話發現咗另一個行星呢就好遠㗎，咁話要飛十年嘅，當然佢講用光速啦。 系，咁嗰个系咪又系人马座？唔知乜鬼嗰个？ 唔使理啊，总之另外一度冇雷公咁远嘅地方就有话佢话嗰个咧就同地球环境好相似嘅，咁就话佢哋将会去嗰度噶啦。咁但系咧，佢就话咧，即系地球佢哋放弃噶啦，佢哋已经决定咗啊，咁又系往呢啲嘢啦，即系佢哋只会向宇宙出发啦，唔会翻转头。咁啊叫个女仔快啲走，就 join 埋佢咁样嘅，又一路同佢喺度，即系喺度佢都系用文字嘅啫，好似系咪啊？唔系，嗰个人好似都有出声嘅，好似吓有我又见 有声就有声，但系唔系即时嘅。 系啊，唔系即时，好似录音咁 嘅 啫。咁啊，即系始终有 delay 啦，咁远系咪？ 系啦系啦。 咁佢就咁叫佢去咁嘅。咁佢话佢哋嗰队咧都需要一个 engineer， 咁佢可以升任做呢一个。咁啊，咁佢就讲明佢哋几时会出发，咁佢就叫佢记得坐最后嗰只船走，咁样有晒时限咁样嘅。系啊，咁但系咧后屘黑鬼。就死都话要带埋个女仔走啦，即系其实个女仔本来就唔系走嘅，谂住佢都唔知道，亦都唔知道有得走啦。咁但系个黑鬼嚟咗之后，佢就好似喺度 struggle 啊，到底系咪即系都系装大队好过啦？同埋佢初初都因为打风啊，就令到佢成个嗰啲养嗰啲风咧就即系唔知道死晒定走晒啦，系总之系打鬼烂晒个 green house 咁啦，打风吓。咁佢覺得佢哋啲心血都冇曬咩？咁其實同埋佢都開始咧，覺得佢老豆 bullshit 啦，初頭嚇，即係點會得啊咁樣，咁佢都諗住撇嘅初初，咁啊總變咗你初頭都係覺得佢哋都係要趕時間去嗰、那個即係發射點啦嚇，咁但係我唔知佢哋做乜喺度 hea 啊，搞咁耐啊嚇，搞到好問嗰陣先發覺，突然間佢又話嗰個發射點改啊？即係原先嗰、那個由於出咗咩問題，咁要佢去另一個，但係遠啲嘅，佢話嘅就 OK。咁就話佢嗰個氣球咧，個Falcon 啊，其實佢係坐個氣球嚟嘅，係個熱氣球咁嘅嘢啦嚇。咁當然佢嗰下面嗰個箱就唔係我哋平時個攬咁嘅，佢一個 係好似個貨櫃咁嘅啦，嗰、那個 細細嘅貨櫃啊，你當下。 即系嗰啲旅行车后面嗰节，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嘅。如果唔系佢死咗啦，系咪？因为佢哋有毒气噶嘛，即系佢讲话，即系其实个大气嘅。 佢哋都要平时都要带住个氧气罩嘅。 系啊， 系啦系啦，吓你当风之谷咁啦 ，OK， 吓有少少吓。 啊，直头系风之谷 叫。系，即系抽到出面嘅老实吓。咁啊好，咁啊关尾就话，因为佢要飞到另一个点，佢根本唔够嗰啲系咪氦气啊？佢用嗰、那个。咁佢話我哋一定死喺度，咁但係女主角最尾就話，其實個城市有嘅，咁但係要落翻去，但係其實黑鬼唔係好知道點樣可以喺嗰啲咁嘅，即係有嗰啲咁嘅毒氣嘅地方點樣咩？咁佢就咪話其實冇問題嘅，因為佢成日去，咁佢就喺嗰度攞咗咧，咁佢就可以去啦。咁你最尾就講佢哋再去嗰陣，好似懶緊急咁樣去，即係一定喺限時內攞到嗰啲氦氣啦，咁亦都要飛去。咁你覺得呢個係個？即係最尾懶緊張咁樣好似，咁但係其實咧唔緊張嘅，都連佢都嗰度都唔緊張， 一啲都唔緊張嘅。 係啦，咁個女主角就其實佢落去咧，就為咗啊去個博物館睇幅畫嘅，哇！真係犀利啊！即係簡直咧係呢個二犬報恩嘅大結局嚟嘅，我淨覺得應該係。即係二犬報恩大結局，大家有冇睇過咧？就係、是、最尾阿尼路啊，一個男仔就為咗去嗰個大教堂睇幅畫，跟住同嗰只佢只狗叫咩名字啊？我唔記得咗啦，系 唔記得只狗 就凍死咗噶嘛，喺嗰度好似係嘛？ 啊，係 我睇法，我睇法喺呢度都係咁啦，係嘛？我估啊，係嘛？睇畫嗱， 我又冇睇。 係嗱，唔係點解會咁講咧？佢最尾又攞嚟死嘅，佢又話唔知受到嗰、那個嗱，我等先詳解啊。 哦。 嗰幅畫同埋佢嗰個傳說啊，即係佢嗰個成日咧就講，其實係一陣先解啊。咁總之佢就受到佢嗰個咩傳說影響喎，同埋佢成日發夢咧，自己就喺一個可以唔使帶豬嘴氧氣罩嘅海邊度吹風咁樣嘅。 嗯， 咁佢就話：不如等我除低個頭盔，睇下可唔可以呼吸。嗱，呢個真係 stupid 到真係同你睇完蒙面超人跳樓冇乜分別啊 ！OK， 自殺喺度。 嗱，因為你話呢套係科幻片嚟噶嘛，佢就科學家嚟噶嘛，係咪？ 係。 嗯。因為發夢。你真係唔好死、啊、真係唔好死喎、啊、，OK？ 咁結果佢又唔知點解咧， 除咗头起之后，竟然佢又冇事，佢可以呼吸嘅。原来，系啦，咁啊完噶啦哇， 系， 好冇正咧。 我唔知系咪代表个地球开始医得翻，开始病好啦，咁意思会？ 唔系，因为黑鬼系唔得嘅。 哦，黑鬼唔得嘅，得佢 唔得嘅，黑鬼都唔得嘅，系。 嗱， 咁黑鬼就结果就自己搭个氢野球走嘅啫 ，OK。咁條女就留低咗喺度啦 ，OK。咁最尾嗰個咧都唔知係發夢定咩咧，佢就真係影翻佢喺個海邊度吹風。但係咧最奇特就係多咗條黑人嘅細路仔喺度嘅。係啦，咁啊呢個先係最尾個影像。咁所以咧睇完之後，大家都一頭霧水之下咧，咁好多觀眾就去解讀呢一個故事到底講乜啦，竟然。嗱，你俾我哋就懶理佢啦，睇完孖叉佢啦，啲咩戲嚟啊，大佬？ 唉， 嗱，你個包裝就科幻片，其實係文藝片啦，好明顯。 文藝片係啊，係 嘛？佢最尾講嘅都係講佢成日拿住嗰啲咁嘅神話嗰啲書喺度睇啊，成日喺度講嗰啲嘢㗎，嚇。 嗯。 因為個黑鬼亦都同佢解釋嗰幅畫係咩畫嚟咧，就係嗰個天鵝同埋嗰個叫做咩？叫咩咧？佢叫 leader 定叫點樣 ？Leader and the Throne 啊，嗰個 係啊，嗰幅係真係一幅咁嘅畫嘅，唔係佢呢度作嘅，真係有嘅 嚇。好似係達文西嘅嘛，幅畫係。唔係達文西， 唔係咁嘅風格啦，達文西係。達文西嗰啲係即係嗰啲係似啲真啲噶嘛，佢呢幅其實係有少少即係即係新派嗰啲畫法啦，起碼一睇啊，係一笪笪咁樣嗰啲咧，係咯，咁當然佢電影入面嗰幅應該係畫過嘅，同幅真嗰幅係有啲唔同嘅，咁 anyway 咧，咁點會有真嗰幅喺度咧 ？OK， 咁梗係啦，梗係畫過。咁佢就話其實後面咧就係嗰個宙斯係咪啊？係咪咧？係咪宙斯咧？嗰只我成日搞錯宙斯同阿 係宙斯 係。咁佢你都知佢最中意做乜嘅咧？就係、是、最中意搞女人啊！咁佢就係天鵝就係佢化成嘅喎。咁啊就係搞咗呢個女人咁樣呢條女，唔係女人嚟嘅，應該係少女嚟嘅。不過以前啲少女係肥婆嚟噶嘛，係啊，其實一個少女 ，OK。咁其實你都知道佢預表乜嘢啦，嚇天鵝條頸都幾長嘅，咪大家預表啲乜嘢啦，係啦，係啦。不過白個就天鵝 ，OK。呢度變咗黑，明未啊？ 哇！ 唔係啊，唔係幅畫啊，我唔係講幅畫，我呢度套戲變咗黑嘅。 系啊，系啊， 明 未？系 明嗰个暗喻乜嘢未？吓咁，但系呢个女人其实系边个嚟嘅咧？其实就系呢个所谓 Helen 啦，即系所谓史上世上咧最靓嘅女人个妈啊！其实嗰个 Helen 即系嗰个特洛伊先生嘅《绿马屠城记》啦，系啦，大家睇过啦 ，Black Pitt 做系咪嗰度啊？ 嗯，系 有做过 Helen 啊嘛，即系其实成场战争都为咗呢个女人嘅打嘅 ，OK。咁呢個女人其實就係呢個天鵝同呢個咩 leader 係咪咁讀嘅呢生嘅 ，OK？ 咁因為佢其實就係半神半人嘅，如果咁講應該都算係嚇，咁、樣嘅。咁一個新嘅種族嚟嘅，係啊 ，OK？ 明未啊？ 係啊， 明佢呢個比喻咧？咁當然呢個天鵝就搞完之後都飛咗走咗噶嘛，唔會留低喺身邊。咁即係好似佢而家呢個戲咁啊，別咁樣咯， 係 黑鬼搞完就飛咗去，即係佢呢度其實嗱，你又唔知佢幾時搞過啦，不過喺佢個 cam 咁耐係咪？ 係 冇搞過你都唔信啦，係咪？ 係啊，見佢哋又喺度啊咁樣 搞輪走又為咗做呢樣嘢啊？ 嚇 係咯， 搞輪走係套戲臨尾拉屎夠鐘嗰時先走，就為咗做呢樣嘢。 系咯，佢又唔影下帮佢睇啊，影下帮佢睇冇咁闷啊嘛，系咪？ 系啊， 你碌下床单都好啊，就算唔好有咩睇咯，系咪？冇噶，完全冇，你唔知噶吓。咁啊，其实你睇完你都唔知噶，有好多人睇完咧都唔知点解最尾有条黑人细路吓，咁你都唔明？咁点会黑人细路啫？吓，梗系同佢生噶啦。咁佢咪真系话，其实佢冇，即系好似咪就系咁咯，咪就系佢哋会生一个新嘅种族。就可以延續到即係呢個人類落去，咁其實佢講嗰時都係咁嘅啫嘛，即係由神個嗰個年代即係過渡去另一個年代啊嘛。 嗯， 其實佢咪就係咁嘅寓意咯，就係話佢哋即係將會即係生一啲 新嘅下一代咧可以適應到新嘅地球，即係呢一個新地球啦，咁嘅意思啦嚇。咁同埋佢亦都好似中間有揾到揾得翻嗰只蜜蜂嗰、那個係咪即係嗰只蜂後啊嘛？ 揾到一隻蜂後， 佢都冇死嘅， 殘存喺個 係啦 蜂竇嗰度， 佢冇死到嘅都嚇。咁即係話其實都慢慢啲生物有啲咧都會 adapt 到呢一個環境咁樣咯，即係佢又唔有又唔係話個環境好翻嘅，佢講緊係似乎係。是佢哋適應咗啦，係，即係個環境都有某程度嘅轉好嘅，咁但係佢唔係話佢完全係變翻同以前一樣嘅，即係所以其實舊人類的確咧未必可以生存嘅，但係新人類就可以啦，你當咁啦，即係你佢大概寓意係咁啦，通過一個神話嚇，佢講俾你聽啦，咁嘅，咁得唔得？但係 嗯 係咪即係或者你咁聽完又會唔會好咗少少咧？ 好咗啲， 好咗啲。 其實佢科幻嘅部分咧就唔喺呢度嘅，佢只不過咧係中間咧牽涉咗好多即係真係科學嘅一啲嘢，即係例如佢燒啲火啊，係睇出燒啲火嘅顏色咧，佢都判斷到啊，到底而家燒緊嘅係有毒嘅，即係定係其實係即係氧氣咧咁樣，咁啊唔同色嘅嚇。 係， 因為嗰個女都話佢夢入邊啊，其實佢係點咗個火之後，應該係好似依然係好似係紫色定咩噶嘛，咁即係唔係正常啦？ 系啊， 咁即系话佢唔系吸紧正常空气啦，系咪？因为佢梦嚟嘅啫嘛，佢点知啫？系咪？咁佢个梦佢可以吸紧正常空气，咁但系佢话佢点着个火，个梦入边佢都系唔系正常嘅色。咁即系话佢系吸紧嘅毒气啊，但系点解佢又冇事嘅？咁佢呢个就系佢个梦啊嘛。咁所以应该佢最尾都系咁噶啦，即系其实佢的确系原来可以喺即系呢个有毒嘅环境，佢可以生存 嘅。适应咗呢个新环境，其实可能 系你当系咁啦吓。咁呢套呢其實你喺呢一個 point 上呢佢就有啲似呀先前啊有一套都應該唔好大家都冇睇過科幻片但係馬仔我睇過個幾分鐘版乜講嘅人家有啲毒霧出現啊咁做就邊個呢就係、鐵金剛呢個量子殺機入面嗰個女主角啦但係而家老曬㗎啦已經係呀做媽㗎呀係呀咁同個老公就因為呢個女呢就瞓氧氣箱嘅長期要即係氧氣箱意思即係真係要行電好大個嗰啲嚟喎唔係細細個嗰啲嚟一個真係一個嘢咁一個機器咁嘅咁就諗住要救個女即係佢嗰啲霧有毒㗎嘛咁啲霧亦都係呢由地下慢慢升上嚟嘅咁但佢升得好慢嘅即係可能一層樓一層樓咁升嘅咁佢呢度都係嘅佢呢度都係講佢而家未升到上去啲高山所以佢平時咪住喺啲高山上面囉佢個 cam, 咁都有啲似。咁嗰度呢就最尾就講佢哋即係好危急嗰啲呢就原來佢個女由個氧氣箱度走出嚟救佢哋呀。咁原來佢個女係可以喺嗰個毒霧度呼吸呀調返轉。係呀即係佢喺正常空氣就有問題呀。咁之後佢哋又係一個新嘅種族咁囉你當係咁囉。即係我諗呢個 point 度有啲似囉係咪阿馬仔睇過嗰個 啊，係有啲似， 係啊，係咯，但係嗰個叫咩名字我都唔記得咗啦，記唔記得？ 法國電影嚟嘅，好似我唔記得。 係啊，係啊，係啊，唔係荷里活嘅，係啊，咁啊，咁啊，係嘅，即係呢套戲其實佢本身係講呢個即係嗰咩氣候轉變嗰個問題啦，係咯，佢哋叫咩？ 咁如果原本個其實都佢想表達嘅，其實都可以拍得幾好睇嘅喎，其實係 嚇。咁佢揀咗用文藝片嘅方法去表達啦嘛。 係囉係囉變咗做文藝片㗎喎。 即係你星戰都可以用文藝片嘅方法去表達㗎。唔係一開場招招招招㗎你係咪文藝片咁講囉。係囉。 嗯。 係啦 ,Princess Leia 已經喺個監已經俾佢哋捉咗喺個死亡星嘅。咁佢慢慢就講返嘢出嚟。係啦。咁樣喎、你睇唔睇 咁就。 咁就正啲啦。 是吧或者在 OB1 呢在个沙漠度呢讲返嘅嘢嘛。唔係我驚遲啲话如果唔 cut 嘅话做嗰度 OB1 转我睇到三套戏就係呢样嘢。但係喺个沙漠度 好 在 cut, 好在 cut, 仲咪我咁讲下未必嘅。或者佢成日喺个夹住阿 Luke 长大呢幼稚园又去做校工。即係咩好似嗰次阿成龍嗰套機械之血咁呢或者 係怪叔叔 怪叔叔係咪原來就係要監視佢嘅長大係咪睇佢有冇變壞係咪冇呢就真係做徒弟有呢就趁佢細殺咗佢啦如果唔係佢可能下一刻冇事喎係咪咁啊 都得 咁好睇啲喎 系啊， 好佢匿喺个沙漠度，又喺度自言自语咁啊，真系大镬，大佬。 系啊。 好咁啊，嗱咁呢套点啊？咁大家讲啦，唉，我讲好多啊。 咁我就觉得头先你咁讲完咧，我对套戏又有唔同嘅睇，又觉得咦，又好似真系多咗好多嘢。 咁有咩睇法咧？睇咁讲。 开头我觉得佢就只不过系想讲个女仔想守护地球嘅文化，即系唔想离开呢个我旧有嘅地方。 都系嘅，都有嘅。 信系佢老豆讲嘅系啱嘅。 嗯。 即系其实系一个断舍离啊！我觉得离开嘅未，其实呢几年好多人讲断舍离呢样嘢嘅。 系啊，日本讲啦。 其实吓你究竟会唔会舍得离开你一路以嚟生长嘅地方？即系可唔可以咁潇洒，就全部人一次过走晒？我其实都有少少质疑嘅，其实系，即系会唔会有咁多人真系愿意离开地球啊？ 系， 即系会剩翻咁少人 都系噶，因为佢话原来嗰个伊俄嗰度咧，都唔系好环境嘅。你唔以为嗰度好正啊咁样嘅，唔系嘅，系啊，冇错嘅。佢里边有讲嘅话，其实嗰度都系好困难嘅生活到。 系咯系咯，咁究竟离开系咪啱嘅咧？其实系。 其实你不如咁讲啦。 质疑呢个问题。 其实佢呢一 part 其实有啲移民嘅嗰样嘢嘅，似。吓、 啊， 即系你咪咁谂啫嘛？你香港人应该好明啊。你觉得香港留唔到啦，系咪？政权转移系咪？ 民 咁你经济都开始，经济都开始冇以往咁好啦，即系冇最高峰咁好啦，肯定系咪？ 一定。 咁你都觉得一路都落噶啦。 都差咗，咁亦都系。 吓、啊？ 咁。其他地方嘅經濟都唔係變得好好咁樣。 佢唔好理先，因為你身處緊嘅就係香港啫，你唔好理其他地方先。咁你覺得唔好啦，又有好多你唔鍾意嘅人啦，係咪？一日鬧到黑啦，係咪？咁又有好多啲蝗蟲人咁去喺度成日喺度，你覺得好煩咁樣嘅，係咪？就佢哋講咋，我轉述咋，我唔係我話 ，OK？ 咁啊，成日都話唔得㗎啦，都係要再移民啦，咁其實移過㗎啦，以前又回流啦，咁而家又話要再移民啦，咁移咗嗰班又話翻返去啦，退休啦，咁啦，因為佢哋即係走返嚟啫，咁佢哋都會再退休，因為啲仔女又差唔多又過嚟讀書啦，即係呢啲咁嘅移民地方又讀書啦，咁樣，咁其實佢哋都會回歸啦，咁樣，咁未移嗰啲又話要移啦，係咪？係咪？咁其實你咁諗都得個，小個香港人冇理由唔明呢樣嘢㗎，香港係對移民呢樣嘢啊，應該係最有感受嘅。嘅地區嚟噶，反而係 冇錯， 即係你無論你其實以前移過回流翻香港，因而家又想走，但係你未移過都好，移民呢樣嘢大家冇理由陌生。咁其實呢套戲咧都有少少咁嘅咁樣嘅 ，OK？ 咁啊，即係到底走唔走？即係你覺得嗰度唔得㗎啦？咁但係有人就覺得始終香港係佢嘅家啊嘛，係咪？同埋啊，唔好話講得咁好聽啊，係咩咁有感情咩？講真，你去咗第二度，第二度環境一定好咩？ 可能仲衰， 係咪？即係好多地方，好多左膠啊嘛，你明唔明啊？你走咗啲喺北美，嗰度先多左膠，你以為好啊？咁同埋都唔係等於你去咗，你又可以好適應到嘅噃。 即就算唔好講我話呢多，就算可能到時你食都食唔慣啲嘢，係咪先？就可能 哦，咁又唔會嘅，咁佢哋匿埋喺唐人鬥，咪日日食中餐咁得，咁但係你咪係咁咯，你根本唔能夠同外國人去融合，係咪？ 嗯， 即係我講現實移民啊，咁你其實一樣啫嘛呢度嚇，咁你去鬼咗嗰個 Eo 或者你就算再覓一個新嘅嘅星球咁啊點啊？咁其實有人就寧願留低嘅。如果可以適應到或者咩就盡量即係睇下點樣再可以改翻變個環境啊嘛，咁你咁諗都得嘅，你從另一個角度 嚇可以可以咁樣理解 一移民都係而家即係鬼佬其中一個話題嚟嘅，咁但係當然佢講咧就係調轉係人哋移民嚟佢度啦，因為其實另一套叫做 Roswell 啊。系咪罗斯威尔咧？应该就咁译做，应该系咪？咁啊，佢里边今次系新版 reboot， 佢都系转咗个话题做而家系新话题啊，就系话阿 Donald Trump 围起围墙嗰样嘢嘛， 系 佢变咗都系探讨呢个新移民啊。咁佢嘅新移民当然系外星人啦，因为佢里边啲外星人系人样嘅啫。 哦， 系啊，咁啊即系新移民啦，系咪？即系你当 D 九嗰班外星人唔系蝗虫样，系人样咁啊，咁啊即系唔系咪即系连个特技都悭翻啦？ 即直接嘅難民營影不你話嗰啲外星人咁啫嘛，係即係咁啦。咁當然佢嗰啲外星人冇咁兜踎嘅，即係佢係正正常常有普通人咁。不如你發覺哦，原來佢外星人嚟嘅咁樣，其實即係外國人啦，即係其實即係咁咯，即係借呢個外星戀嘅故事講呢個新移民問題。咁但佢就講新移民融入嘅問題啦，當然佢個角度係。系啦，咁好啦，咁提移民咧，的確係一個而家其中一個話題。咁佢呢度我諗都係其中一個部分嚟嘅，我覺得呢度嚇。啊，呢、這個就係你走唔走嗰個咯，唔係人哋嚟呢度。 即 係 你仲可唔可以留喺度，定係你選擇離開，定係留喺度？ 冇錯啦， 嗰、那個 咁已經大部分人都走啦喎，仲要係個個走喎，你身邊啲朋友都走曬喎，係咪啊？係咯。咁你走唔走呢？你仲留喺度？咁你識嘅差唔多所有人殘存嘅都喺定咗度啦。不如去跟埋佢哋去啦。 咁樣就 係咯。你留喺度嗰啲又熟過死喎、啊，即本來都仲有啲人，咁都冇啦，死剩你咁，你唔走咁做咩？咁好，你咪等於喺個地球變咗個荒島喎、啊。你諗下，成個地球咁喺個荒島得你一個，係咪？咁初本來當然都唔止嘅，咁但係都慢慢死啊嘛。咁而家咪可能黑鬼同佢係。咁我唔知啊，其實咁呢個戲名唔啱啦，咁最後地球最後的黑鬼與少女應該係咪？即係個日文名啊改錯咗，不過日文名咧除咗地球最後的知少女之外，佢前面有個字嘅，咁啊就 Jupiter and Io 啊，即係佢拼翻出嚟係咁嘅意思嚇。咁如果咁講，咪即係黑鬼係其實 Jupiter 即係嚇 黑鬼， 唔係即係你話係邊個話宙斯係嘛？ 宙斯 系啊，系咪？头先你咪讲宙斯，我成日都搞错嘅，系宙斯、奥丁都差唔多咁啊，大佬，系、宙斯系啊，咁咪就系 Jupiter 咯， 系啊， 咁其实佢系套咗落一个神话故事呢个关系里边咧，佢讲今次呢个故事嘅，咁其实呢啲都系啲比较文学嘅手法啦，呢个绝对唔关科学事啦，系咪？呢种文学嘅写法嚟。咁中间亦都可能佢哋喺个过程里面噏嗰堆咁嘅数值啊，或者嗰堆嘢咧，咁的确系有啲科学根据嘅，咁佢有啲人有讲翻嘅，有啲我见到有啲网咁啊有讲翻里边去提出一啲嘢啊，咁都系有一啲科学嘅根据，咁嗱，咁佢所谓科幻部分系得嗰啲嘅啫，即系其实系嗰啲嘢啊，系科幻咯，或者科学咯，系啊，即系等于头先话你烧啲火啊，就知道嗰啲空有冇毒咁呢啲啊， 系。 因为你事实上是不可以下下靠个即系后院嘅人 read 噶嘛，因为你最简单咪就我点火咁咪知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话呢啲其实系合理嘅，即系比较谂得好嘅，即系其实佢所谓谂咗好啊，同科幻部喺呢啲嘢上边啊，就唔系佢本身个故事啊，或者唔系佢平时点样去用嗰啲，即系佢个科技啊，或者咁讲。唔係科技啊嘛，佢嗰個科學常識啊，係好豐富。即係你一般人可能唔會有咁諗法嘅，但係佢，因為佢老豆科學家，佢都係，其實佢都算係科學家嚟嘅嘛，那個女仔。 係助手，仲要佢長期助手噶嘛。係 啊， 都應該唔會。 咁變咗佢有好強嘅科學頭腦，咁變咗呢堆嘢其實係有強嘅現實嘅科學嘅 support 嘅，唔係話係亂吹嘅，嚇咁咯。咁所以科幻就喺呢啲位嘅啫，即係佢嘅生活同埋佢平時用嘅嘢點解係咁樣嘅，咁嗰啲嘢就好有根據嘅，就係咁啦。咁同埋佢話咧，呢個地球環境轉變成咁樣呢件事咧，其實都係好有根據嘅， 係 你可以話係你可以推測到呢個係會第時地球就會係咁嘅。嗱，咁佢所謂科幻部分就係呢啲嘅啦，就喺設定上嘅啫，係啦，個故事本身咧就喺文學嚟嘅，你當嗰啲好文學嗰啲咁嘅故事嚟嘅。你就當個女仔喺個屋仔度咁樣就係、是、古仔啦，咁但係呢個其實都係有關嘅，咁因為佢裏面有首詩啊啲咩，咁其實佢或者咁講，不如話成個古仔咧都係受一個作品影響嘅，咁啊阿明你讀下出嚟啦，叫 做乜嘢？首 唔係個作品叫咩？ 個作品啊？咩《湖濱散記》啊？ 其實咧。就是佢哋个姓啊，即系佢同佢老豆同个姓窝，系咪叫窝咩 Warden 咁样噶嘛 ？Warden 就系嗰本书啊，即系本好旧嘅系诗集嚟嘅，应该系咪啊？ 系佢英文名，佢嗰本书嘅英文名系叫 War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系啦。 唔系我话唔系个书名嚟嘅，系 Life in the Woods， 系一个人名。 咁其实 唔係啊，即係佢本書一係叫 Warden， 一係叫拉片啊，咁其實係就係佢講佢即係喺嗰個森林嘅咁樣。咁其實邊個寫嘅咧？原作者 嗰個叫做阿先個名叫亨利戴維梭羅。 梭羅寫嘅 係啦， 唔係黑俠喎、啊、一個文學家啦，啲比較政治嘅文學家啦。咁其實佢嘅呢啲作品咧，就影響咗阿金地啊佢哋嘅嚇。 係啊，金地啊，馬丁路德金啊， 馬丁路德金嘅嚇。咁嘅，咁所以好緊要嘅。咁佢原來呢個書咧，佢裏邊講嘅就正係咧，原來人類啊，即係會經過好多嘅即係低谷啊，甚至乎滅亡咧。佢話最後咧係可以重生嘅。不過佢講呢個喺社會上啊，佢講呢個喺社會性。即係上面啦，唔係講個人啊，即係唔係個人會重生啊，人類呢個種族啊，佢講呢咁嘅嘢，咁係咪切合翻佢而家呢個話呢一個主題啦？咁而佢哋姓翻呢個姓嘅喎，就係 Warden， 咁而佢老豆咧就係叫 Henry 啦，咁其實就係個作者個原本個名，即係呢個 Henry Warden， 咁其實有咩關係嘅咁樣 ？OK， 哇，仲文學啲， 係冇錯。 啊！哇！咁如果呢篇嘢睇完去考試，我哋嗱俾曬 tips 大家嗱，考試幾多答你先？啊！你攞唔到一百都起碼有八分，係咪咁啊？ 係啊！ 即係你當咗讀書報告係咩係咪？咁你起碼要掘到呢度啦，係咪？ 係啊！ 係咪？咁我諗唔會㗎啦，大家睇完多數就瞓咗啦，仲掛啊，大佬！ 都唔 係 睇完都瞓咗， 係真係都幾悶㗎，我都覺得係啊！即刻 係啊！ 即刻有啲咧。真係要交讀書報告嗰隻 feel 啊，大佬。 係啊。 咪專揾啲悶嘢你睇㗎嘛，讀書報告唔通揾啲好睇嘅俾你做咩係咪？通常都悶劇嘢。咁啊，我見到都有人 compare 下嗰時對悶嘅。都鬥悶啊。 OK。 咁我都覺得呢度遠勝對悶，即係喺悶呢個層面係。 係。 咁如果對悶咧，你一人一景啊，你都兩人嘅，但兩人都係一個演員做㗎嘛，空㗎嘛。咪比啦，呢度真係悶過對悶啊！老實講嚇，不過咧，佢中間影嘅嗰堆咁嘅山啊，嗰啲景咧幾靚嘅。咁如果大家即係 enjoy 到呢種咁嘅嘢，咪或者 OK 啦。但係我對佢成個 storytelling 啊，我唔係講佢呢個故事，我就唔係覺得太有技巧嘅。即係雖然佢個故事好似好文藝、好文學啊，但係佢嘅即係佢嗰個拍嗰個手法咧，我覺得就唔係太高嘅。如果你讲呢个古仔，系咪换阿王家卫拍会正啲咧？即就算喺个王家卫拍，会唔会有 feel 啫？ 系， 大家望住个钟系嘛，十分钟，跟住我哋做咗十分钟嘅朋友啦，嗰啲咁咧。 系啊系啊， 跟住日日冇嘢做喺度吹头啊嗰啲，咁喂系咪正啲先？ 系， 即日日喺度听老歌咁，系咪会好啲一个 feel 系嘛？ 系，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即系日日就见到梁朝伟啊、张曼玉啊嗰啲喺嗰度系嘛？ 系冇错， 好靓咁影下啲日出日落啊咁系咪？系咪噶？啲云即系佢嗰啲虽然话系薄雾一度影出嚟系啲云海咁噶嘛？系咪？系咪好靓啊？ 系啊， 系咯，嗯，咁啊，咁讲佢呢套其实拍唔系算拍得好好嘅。 系啊， 因为其实佢唔系电视嚟嘅，呢度系戏嚟嘅，大家搞清楚。 系啊， 其实本来系应该喺戏院做嘅戏啊，咁而家戏嚟讲，佢算唔算拍得靓？我唔算，我系电视电影嗰只度啦，吓。 系啊系啊系啊， 我觉得系咁多咋，所以其实佢你可以话咧，佢成个班底由幕后到台前换咗一阵弱啲嘅人做啊，我净觉得系。 系。 咁原本呢一套嘢，如果根据原本嘅。即系班底咧，超级可以拍到一套即系好啲嘅电影出嚟嘅，可能亦都有可以上到戏院，咁但系就而家唔得啦，系咯，咁 anyway 咁就系咁啦，咁我哋只可以睇个实质出咗嘅作品做评价啦，系咪？你话你原本想揾边个嚟讲嘅啫，唔系佢原本想啫嘛，人哋拍唔拍都未知， 做唔做一件事 系咪？我就够想揾周润发啦，系咪？ 系啊。 咁結果揾咗啲阿豬阿狗你唔識嘅人演係咪？冇辦法。 我想想套戲三億美金拍落，但係揾唔到咁多老細係咪先？ 嚇！咁啊原定計劃嚟嘅啫，呢啲係啦，咁啊 OK， 好冇辦法啦，係啦，咁啊唯有而家呢個組合咁樣 做出嚟咁啊。OK， 咁大家收货唔收货，明都未讲。 我就其实觉得个故事可以去得快啲嘅，套嘢以佢咁样咧，基本上一个钟头内都可以讲得晒要讲嘅嘢，基本上。 咁但系奈何设定喺度 movie 嚟噶嘛，冇翻个半钟点啦。 系冇错，所以咪好似夹硬将啲嘢塞到佢咁样咯，特登好似啲嘢拖慢系拍得靓嘅咁嗰啲嘢，不过好似好冇嘢讲咯，嗰啲嘢就系咯。 即吹头都吹得有型，系咪有嘢有意思啊？嘛系咪？ 系啊，系唯一有一度就系佢两个喺度咩准备埋牙嘅时候，嗰度叫做睇到佢哋啲戏喺度咯。 啊，佢哋有埋个牙咩？ 准备埋牙系准备， 系咩？有咩？ 系啦，嗰下叫做系可能系酝酿紧佢情绪。我以為後面會有埋牙啦，所以我會集中啲眼咩眼力去睇，點知原來冇料到嘅，係啦。去到最後嘅時候，原來見到佢哋之後摸住一碌嘢，原來嗰碌嘢係望遠鏡咯。咁樣其實，唉冇計。 唔係咁最尾佢都見有黑仔出嚟，都暗住嚟搞過嘅。 係冇錯，冇錯，冇錯。 即摸住支望遠鏡，咪暗示咗咯。 係，好，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 啊？ 係。即你睇高達咧，唔使寫到咁明噶嘛。阿寶一日到黑都同阿馬西合體嘅，同個獅戰機。阿高達啊。 係。 咁中間有咩含義咧？係啊，咁咪就係你小説咪講咗俾你聽，其實佢同馬西有一腿噶嘛。 係。 都亦得另一個原因啊，馬沙做咩咁憎佢啊？ 嗯。 俾多咗個原因啦。 系啦，系啦， 系咯。咁你呢啲暗示呢就係可以係咁樣表達嘅，係啦，用合體呀、啊、用摸住支望遠鏡嘅，係啦。 嗯，係呀。 咁呢個文藝嚟㗎嘛，你點會係有框框聲，係咪？你估呢度係啲肉蒲團咩大佬？ 又唔係搵帝國拍係咪先？係囉。 邊個啊？邊個拍？ 即係王晶。 王晶都未必有埋牙㗎喎。 好多時都有啊，佢係咯，啊，係咪差佢交俾邊個導演去拍，佢監製嗰啲個意思係，係咯。 哦，咁樣， 係啦，係咯。 我睇黃宗自己嗰啲冇喎。 啊，咁啊係， 冇 埋牙 喎，係咯。佢玩到好鹹濕，但係冇埋牙喎。係。唉 ，anyway 啦，你係咪真係好想睇阿 Falcon 搞呢個女咧？我就冇乜興趣啦。 換咗個男嘅，可能啲人會興趣大啲。 唔係原班底我要興趣啲嚇 ，Eddie Fanning 啊 ，V.S. 啊 ，Rose One 嚇。 係。 咁而 Eddie Fanning 喺佢第二啲戲咧，都而家做到好雞嘅。 嗯。 即係佢已經唔係做嗰種純情少女㗎啦，佢喺啲第二啲戲佢要尋求呢個突破咧，佢已經變咗係好似阿卡拉德洛芬尼個真人咁嘅。即係我意思嗰啲角色啊，即係其實佢我覺得佢嗰啲角色成日喺度做緊卡拉德洛芬尼，咪即係可以即係周圍同人哋搞嘢嗰啲咧。 哦， 嗰啲角色咯， 係 即係坐飛機突然間嚟嘅喎。 嗯， 喺個客機度喎。 嗯， 係啊，係啊， 咁都得。 唔知阿卡拉德洛芬尼自己講嘅。 哦， 係啊，係唔知點搞得到嘅，唔喺廁所喎。 嗯， 係啊。 边个舱先又好？咩头等舱定系？ 唔系走咗去人哋嗰啲空姐嗰啲后边嗰个准备嘢嗰度咯。咁但系嗰度你行过都见到噶，大佬。 哦，系啊。 你见到两条友个蹲轮，大佬唔系啩？唔知佢自己讲嘅啫，定系佢吹水吓？喺啲节目度讲噶，唔系咩啊？直情喺大 show 里边自己咁样爆嘅吓。OK。OK，Anyway， 咁即係話，如果呢套係原本班底做呢，咁的確係有睇頭好多嘅 ，OK， 係，同埋可能有你希望嘅床戲睇，係亦都有機會， 係， 唔係露點就唔會啊，即係意思有啲滾床單啫，我意思係，係， 冇錯， 咁呢度就連感都冇咗嘅，好乾淨咁處理咁樣係， 嗯， 係啦，咁 OK， 咁 Anyway， 誒冇啦係嘛，咁啊馬仔咧聽完啊，冇出嚟未睇，聽完咗。 嗯， 個古仔劇可以有趣啲，但係個表達手法好悶咯、啊，聽你咁講。 點有趣法？新類型人係嘛？ 嚇、啊，睇下點樣表達嘅。 又有天鵝啊，仲唔係新類型人？ 嚇、啊！你講進化啲嘢可以好神怪或者就抽象啲咁表達出嚟喎。 係咁係啊，高達都可以變咗好神化啊。係 啊。 係啊。好，冇啦，冇意见， 冇乜特别意见。 啊，系讲得佢，假如呢一套嘢如果系变做舞台剧，可能会个感觉会唔同啲嘅，系咯。 哦，咁舞台剧啊，当然会浓缩喺某一个场景，系咁讲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咯。其实佢嘅节奏其实系现场睇舞台剧节奏就会啱啲啊。你可以顶到咁耐，如果你系电影嘅话，真系要浓缩翻啲啊。呢个戏系啦。 即現場睇舞台劇係唔使有張力嘅咩？ 要，但係你唔係，但係張力係要，但係有陣時你係要反而要放翻鬆啲，等人哋接受到嗰樣嘢。 但係佢啲對白其實都冇張力嘅喎。 咁啊係。 即係我將呢個劇本就擺到我舞台度做啊！你好唔好睇？我覺得唔好睇。 可能唔係，可能唔係，我知道，但係可能會好少少啫，只不過比個電影好啲啊！我覺得係，未必會好好不過。 我想象唔到嘅套嘢做舞台剧会系好啲，因为有好多啊，嗰啲咁嘅一人几人一景咁样，嗰啲我会想象到啊，呢个其实做舞台剧 O K， 系嗰啲 攞 嚟 上 先 啦，咩末世街嗰啲咪得咯，即系末世街咩几号啊？ 十号， 运咗喺个 basement 嗰度，嗰啲得噶， 系或者嗰、那个不打之前讲嗰个咩看不到的房客嗰啲都得噶。 因为你都需要有角色冲突啊， 系， 其实呢个冇乜噶， 系冇错冇错冇错， 完全冇冲突噶， 系 啊，咁唔知系，总之我哋觉得一个字闷字报嘅， 系啦个闷字啊， 闷系啦， 系啦， 就咁啦 ，OK， 咁如果你半套就闷啊，你都睇唔到一半咧，咁呢套咁你都唔得噶 ，OK， 女装亦都未至于靓到咧，你可以即系我净系睇佢吓，咁未去到 ，OK， 虽然都揾到个女 model 做噶啦，都吓，咁如果呢个鬼妹嚟讲，你街嚟讲，当然都算靓女嘅，咁但系即系未去到一个电影入边可以闷你个几钟两个钟嘅，你而目不转睛嘅程度咯， 系啊， 我惊其实就算 Any Fanny 做，你都未必可以。 其实应该系咪应该换咗个导演咧？如果唔系佢哋做嘅话， 唔系即系你唔系咁，你搵个女真系可以令到我话出去做乜，我都睇佢两个钟嘅，咁你搵到个咁嘅女咯， 哇，都好难喎、啊。 好系噶，咁系咯，系啊，我都讲唔到边个，就算而家你喺你搵，系啊，都冇， 系 咯。咪除非可能嗰个你系好鍾意囉，你自己鍾意睇囉，只可以咁讲。 係啦係啦。 可能你鍾意 Emma Stone 咁，咪嗰个 Emma Stone 嚟咁，你咪 OK 囉。嗰个你鍾意妙丽，咁嗰个系妙丽嚟嘅，咁你 OK 囉。即系你 OK 㗎咋，唔系代表大家 OK 呀。 係，或者桥本环奈咁样，可能亦都有啲人 OK， 不过係啦，你唔 OK 啦，你一定係囉。 吓，睇佢做乜啦，剥衫我都睇嘅，係囉。 系， 系咯，一只猪咁喺度碌一套戏咁就，咁我宁愿不如 放放放， 不如去搞下笑算数啦，系咯，你话鼻屎咁样， 系咯 ，OK，anyway， 咁啊睇下睇啦吓，咁呢套其实喺度几闷得死你嘅一套戏嚟嘅，咁但系中间嘅意义咧就好深嘅，但系你真系文学嚟嘅呢套其实系。咁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睇下 ，OK Netflix 嘅最新電影係啦，叫做 EO 啊 ，IO 啊，係咁唔中意啊，睇翻 I 零可能冇咁悶添啊，真係 係啦係啦，起碼活潑啲 係咁，我唔敢講，不過即係短啲啊，主要係因為 係冇錯 啲片短啲，係啲片短啲，主要係啦，好咁就冇啦係嘛， 梗係冇啦。